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大家好，又是今个星期的本土旅游团的时间 了。 好，又介绍一下自己先。我是阿伯。 我 是咩？他成日有音到。好啦，咁我哋今个星期，我哋系咪又要秉承翻我哋台嘅传统嘅主持？ 唔系，我哋个节目嘅传统，个台冇呢个传统。 系个台啲主持通常都话啊，我哋今个礼拜讲咩？我都唔好想讲，我都唔知啊，讲啲咩好去啦？喂，讲咩？ 今日我哋请到有台嘅一个主持上嚟啦。 系咩有台 ？OK， 咁其实主要嚟讲就系啦，我哋今个星期嘅本土嘅旅游团嘅女导游啦，咁啊。唔好介紹自己住嚇，我哋等夜啲添，咪等節目完嘅時候會介紹噶啦。OK， 好啦，咁問下呢位嘉賓，今個星期嘉賓先啦。咁你本身做啲咩職業嘅？ 我本身咧就係做 fashion buyer 嘅。 fashion buyer 喺邊喺邊度地方賣衫多？ 日本咯。 日本咯。 喺日本多。咁呢個就好似，但係聽聞係以前嘅職業嚟噶嘛，係 啊。 而家仲有做嘅。 而家冇啦， 咁而家咧，而家轉咗做咩啊？ 做網台啦。 哦 ，OK， 而家喺網台嗰度。網台做邊個部分啊？ 做主持咯。 做主持，哦，唔係後期咩？我聽你講好似話。 做咩後期啊？ 所有一個睇噶嘛。 係啊係啊，做主持啦，做拍攝要做嘅嘢，我 監製啦 ，camman 啦。 係啦 ，P 啊。 後期啦，剪片啦，場地啦。 買器材啊。籌劃啊 ，book 場啦 ，book 場啊，係啊，學燈光嗰啲全部都 OK， 哇，咁都幾好學喎，全部都即係你之前冇涉獵過呢個行頭。 之前冇㗎，我喺日本翻嚟之後咧就 抌低嗰盤生意啊， 就係咯掉咗佢啦。咁因為一見到一個網台訓練班之後，我即刻掉曬嗰啲嘢，咁我就 毅然就加入， 係啦，就就覺得 呢個 訓練班實在太犀利啦，咁我即係咪放棄曬自己事業，咁咪就投入呢個課程先啦嚇。 咁喺呢個而家呢個職業入邊咧，咁你會遇到啲咩困難嘅嘢咧？即係。 困難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啦， 即係全部啦， 即係全部啦，即係由 book 場啦， 即係比起即係拍一個電影，我哋係少好多問題㗎啦。但係即係 因為你嗰啲話曬事咯， 係啦係啦，我因為我唔使同人商量嘅，咁就自己做曬啲嘢。其實即係轉咗個形式嘅，原本咧就係有啲人可能會幫下我哋去係喎，唔記得咗添，唔慣啦。咁咧，原本咧，即係都即係可能有啲機會咧，可以去錄音室有人幫我哋錄嘅。咁但係因為途中遇到啲挑戰，咁我哋就決定不如自己拍啦。橫掂就自己同自己商量嘅啫嘛。咁不如自己拍啦。咁就所以 自己同自己商量。 係啦，係啊，自己同自己商量。咁啊，自己係啦，自己做。即係做曬啲資料搜集啊，買器材啊。 我相信其實定題目應該係最或者再做 research 啊嗰啲嗰方面應該都會係有困難啊嘛，因為 定題目嗰啲唔係好難，都係同自己商量啫。最難都係揾地方拍攝，同埋即係同人溝通有時比較難一啲咯。 始終同人溝通，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自己定題目都係即係自己 有 信心啦。 請一堆一啲嘉賓上去噶嘛。 有時有啦，有時自己即係我自己能力做得到嘅，咪自己做咯。係啊，盡量都係自己搞。 嘉賓夾都係一啲困難嘅地方嚟。 嘉賓都係啊，係，但係都 自己商量。 係啦，係啦，同埋都係即係最困難都係器材方面啊，揾地方啊。即主要都係咯，同埋我自己，因為之前我係掉曬盤生意咧，咁就做呢度噶嘛，咁變咗我係唔識拍攝嘅，咁好似今日咁啦，我都係一個人自己同自己拍攝啦， 挑緊自己拍自己， 係啦，一個人咁自己拍自己，咁咧就咁我就有一個收音嘅咪嘅，咁出面有個毛毛嘅 cover 嘅。 咁我就新買嘅，咁我就插咗落去啦，咁咪拍咗自己拍啦， 好開心 啊！好開心啊！自己翻屋企仲剪埋片，咁啊好，自己聽翻啲聲幾好喎、啊，咁樣。 我現使咗錢啊！係 啦，真係好開心，原來即係幾千人買支麥，原來有用嘅咁。所以你點知我個 partner 同我講咧，唔係佢遞支麥嘅時候咧，咦乜後面有掣嘅咁樣喎？係啊。原來支麥要開掣㗎，咁我話哎呀醜鬼，啲毛遮住咗個掣。 哦，即係頭先晏晝錄嘅時候冇開到麥 嘅。係啊。 但啲聲都唔錯喎，係 咯。 係啊。呢個就開麥掣嘅道理啊，係嘛？使咗錢果然效果係好啲啊。 呢啲咪即係自己一個人做嘅時候呢啲困難咯。 蝦碌嚟嘅啫。 係啊，即係其實即係有啲頭暈啊！頭先發覺原來佢有掣嘅時候，原來我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啲麥要有個毛毛 cover 嘅。我就以為即係譬如冬天咁可能凍啊咁， 凍啊 都係，但係我唔會話你防風，即係我哋防嗰啲風聲啲。如果你出去户外， 係啊， 發熱嘅時候咧，啲風吹落嚟會呼，咁就會收到有個毛毛頭喺度咧，就可以隔緊啲。 原來嗰個毛毛嘅後面咧，即係要撥開啲毛先見到個掣啊，好似啲雞啤啤咁啊，好慘！ 嗰個毛毛頭係可以除嘅。 係咯，我係唔知咯。咁呢啲就係自己一個人做嘅蝦碌嘢咯，係啊。 咁都 OK 啊，咁你拍個翻嚟，你拍都有聲啊，最緊就係冇開支麥。 其實你好叻噶嘛，因為作為都係呢啲乜都唔識，我都係乜都唔識噶，係咪先？即係我吹啫嘛，買吹水啫嘛，咁埋位喂啲嘢，哇！係咯，拎起部嘢， 係啊， 點樣扭佢嚟拍嘢嗰個模式嘅？ 其實我之前都唔識嘅，咁我就即係睇買好多書啦，剪片又買啦， 係啊，好犀利。 即係我自己就初初， 你而家用咩剪啊？ 翻咗 cut 圖。 我而家去到專業 cut 嘅啦。係啊，因為初初我唔識嘅，我仲帶啲朋友咧落去深水埗買，佢話：哇，你咁麻甩佬嘅，識去呢啲地方，即係冇辦法啦，一定要做呢啲咯。而家就同埋拍嘅時候就難嘅就係自己因為唔知道自己坐邊嗰個位咧，就難啲咯。自己不停咁行來行。 你學埋燈光啊？係咪已經？ 係啊， 打燈都係一個好深奧嘅學問嚟， 我都問。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啊，燈光比燈光比相機重要。 係啊，所以都幾，不過都有趣嘅，即係挑戰到有時真係拍到嗰段片有聲有畫面啦。 已經好， 已經好心安啦。 有聲有畫面已經好滿足啦。 好滿足啊！真係好驚，因為有時又要趕住交貨咧，因為都有壓力噶嘛。咁同埋我都開心嘅，即係有一班網嘅朋友咧都會睇下我節目。咁我 係 咯係咯，咁我要加 好啦，你有意見啊？ 好多人有意見 嘅，我哋都冇意見嘅，咁公然 係係啊，咁樣咯，咁所以都開心嘅嚇。 我哋咁，未來你繼續會有啲咩搞作去啦？ 未來都係繼續再買多啲器材啦，即係再做好啲嗰個係啦，再做好啲個 production， 同埋再揾多啲地方咯。因為我自己女仔咧，仲有個難處就係拎好多架生，即係有燈啊咁，即係而家有啲燈好大，又腳架啦，又成，即係好重咯。我今日都拎唔曬，所以呢樣嘢係女仔比較慘嘅。咁但係我都有一個好好嘅團隊咯。 你呢度係咩啊？呼籲緊人揾人幫手。 唔係，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啦，即係同埋我哋即係好在我都有即係幾位嘅好好嘅拍檔啦。咁變咗呢方面咧，大家都會同我一起去克服咯。 咁你話你投資啦，你買咗啲咩咧？ 我就最近即係我哋有一個有一個供款嘅計劃嘅，我哋自己就咁最近就買咗一個 Canon 個80D 啦， 即係而家影緊 close up 嗰個啦。 係啊 ，hi 咁樣係啦，就買咗個80D 啦，係啊，但係就仲未好純熟咁用咯，咁樣。 即係呢兩集就已經係呢兩集已經係80D 已經落場咗，落場打啦， 落場㗎啦已經。 係啦，咁好在今日佢收音咯。唔係就慘啦！嗰個毛毛球原來冇收到音， 原來冇收到音， 一路插住。 但其實毛毛球靚啲定係啲八十？ 毛毛球靚啲， 毛毛球話曬使錢啦。係 啊，但係毛毛球大概係1800蚊， 八十 D 幾錢？ 八十 D 萬一二啦。 即係唔怕萬最怕萬一。 但所以我哋係一班錢一班貨，同埋我哋真係再加埋內容嘅，再加埋啲咁好嘅器材嘅，咁我哋個節目就 即係會升值㗎嘛。 即係好多人成日話我哋喂，你拍個節目拍條片三十分鐘，求乸其得啦，揾條女坐喺度得。喂，我同你講，我每一集每個嘉賓身上高嘅嗰個節目嘅內容，我係因應唔同嘅人去度身訂造，係有諗過、有安排過，係有內容嘅。所以大家睇嘅時候咧，除咗望條女有冇腿啊、有冇樣靚之外，大家都真係攆下。 盡量有啦，嗰啲 係啊，同埋即係我咧今日好開心嚟到呢個節目咯，因為咧我自己係好想上嚟本土旅遊團嘅。因為我上親嚟啲都係比較暖嘅嘛，暖口啲嘅。咁我就嗌一啲負責人啦，可唔可以俾我上啊咁樣啦。咁佢哋一路都唔答我嘅。 都唔知邊個負責 嘅。有啲人咧，東主有喜咧，都唔俾人上嘅。 係咯，嗰 即係啦，寧願求其。 直頭諗，我哋直頭諗到拗到頭都攬頭。 咁男人上嚟都好過係咪？ 我唔係諗過，東主有喜休息一周算啦咁樣。 係啦。 跟住臨尾邊我哋凌晨唔知禮拜四凌晨12點後 先拍。 係嘛？臨出街之前嗰晚拍咁都頂咗咁，都冇碌到你張卡咁。 我今日點解會拍到呢？原來就係咁，我就話你再唔俾我上嚟，我就唔幫你 book 呢度。 我諗起你嘅心情。 呢度。 所以你明白我哋做網台節目而家最困難嘅問題就係好似頭先你咁講。 就係場地。 冇錯，就係土地問題啦。因為佢淨係得閒同阿武器做同人 book 下場啊嘛，頭先話。 係啊。 咁佢唔同我哋 book， 我哋起碼有50%嘅機會唔知去邊度跟住。 係啦，即係你睇到我哋嘅。 哇！我揼曬佢骨揾啲 friend， 啲 friend 又同我講咩啊？啲 網友。 啲網友又話我哋似咗夜場，又話我做夜場經理咧陰公。咁我大佬夜場喂。搭腳骨就大佬要幫襯俾錢嘅陰公豬係咪先？ 我咧真係要 book 咗幾次場，佢先俾我上嚟一次。 唔係嗱，冇咁講實啲嘅。不過我唔係負責人嗰邊嗰個先，所以咧你同佢講得㗎。 咩？我係負責人咯， 即係 咯。 你收一條鏈出嚟兼工， 你夜場負責人咯， 係夜場經理啊嘛，係咯。 係，即係其實真係要喺香港要揾一笪地方靜靜經經，或者靜靜地一個鐘頭啊，有電有冷氣嘅地方，其實都你唔俾錢。基本上都是冇嘅。 係啊，同埋你哋嚟啦，呢度好遠嘅其實，好似平洲咁遠。 哇，唔係我收冇嘢㗎，唔緊要，唔遠㗎。我收工喺灣仔過嚟，大概你越過半鐘頭車到啦，轉三次車過嚟啦，真係。 真 係啊！真係不得了。 夜晚翻到去12點幾，仲要再剪片。 不得了，真係呢啲。 剪就而家我哋投資咗一輪嘅器材，嗰個製作速度係提升咗。 提升咗㗎啦，效率都提升咗㗎啦。係 嘅。 喺未來咧，即係都開定期票。喺未來我哋搞掂埋嗰嚿架撐之後咧，基本上就可以。更加之 smooth 咁做到呢啲事㗎啦。 係啲咩架山可唔可以 透露一下？ 透露啦呢啲，我哋透露啲 我透露啲透得嘅先啦。 我哋透露啲已有嗰啲先啦。咁頭先就你見到我哋唔覺意，唔知點解會多咗部 Canon 80D 啦。因為出一萬。 我哋唔係夾錢買㗎，人哋啲玩具嚟㗎。 鏡頭靚啲咧。 係啦，咁我哋冇辦法啦。咁為咗可以增加我哋嘅 cam 嘅數量，或者即係俾你大家觀眾多啲角度咧，我哋冇辦法買一部咁貴嘅。嘅器材，即係如果我哋買一部10,000蚊嘅 cam 就得一支，所以我哋決定就買咗啲10,000蚊嘅價錢，我哋可以開四支，咁我哋買咗一部。 但係佢喺拍片嘅 quality 上高，追唔追到10,000蚊呢支咧？ 相當接近嘅啦， 其實都 即係你見到我哋嘅 Y 咧，就係用緊我哋一號機，咁呢部咧就係二號機，咁有得二號機嘅有一號機啦，咁呢部就係 Panasonic 嘅 F2Z300。係 啊， 佢都係 P 仔嚟㗎呢個。 佢另一個， 但係佢上高個字寫住唔係 Panasonic 嚟嘅 ，Numis 佢另外一個品牌叫 Numis， 咁就 Panasonic 出嘅。咁咧，咁同而家呢部機咧，就同而家 Sony 出緊嗰部叫 RX10 Mark III 咧，係相當類似嘅。咁但係咧 ，Sony 嗰部咧一定係好過佢啦，所有 sensor 靚過佢啦，所有鏡頭都靚過佢啦。但係佢呢部機應該追到部 Sony 嘅80%以上啦。咁但係價錢咧 ，Sony 嗰部而家開始預訂11,990蚊 預訂， 係啦， 咁貴， 係啊，唔換得鏡嘅呢支一樣，去到見到啦，25去到600，即係咧由呢度可以 zoom 到嚟鼻毛嘅， 佢 zoom 到去隔離屋嗰個， 咁真係， 我 zoom 到個隔離屋嘅人，你用咩廁紙牌子？ 咁犀利， 真係型，真 係，係啊，咁跟住一支就可以拍曬啦，咁佢只係賣緊嘅價錢係3,000蚊，即係我買一部 Sony 可以開4支 cam， 咁我哋決定。開四支啦，不如 同埋都容易用， 容易用啦。咁但係佢 sensor 就真係好 有 OK， 佢唔係佢 OK 嘅 OK。 拍片係絕對 OK 嘅，即係你用3,000蚊嘅買曬全部拍片嘅功能。 咁但係你諗住攞佢嚟影相咧，就 我覺得佢自動攞你拍片，佢自動追嗰個追得好好。你上幾集你有睇，你會知啦。即係嘉賓啊，我哋養嚟養去，佢會自好快自己追翻。 因為你可以睇下，如果你見到我哋節目出街，你應該我哋下低個節目咧。講 LEGO 嗰個咧係用兩支一號機同二號機，就係 F2700 拍曬嘅，咁就我哋都開始熟試緊用佢啦，咁抵用，咁同埋，但呢隻機好搞笑嘅喎，喺咧普通大嘅鋪頭或者嗰啲 專門店， 我發覺佢專賣埋曬啲冇得賣嗰啲嘢，好勁，真係佢冇得賣嗰啲嘢成日揾到你 賣。啊嗰啲咧，你諗問佢係冇呢件事發生，但係你佢拍新聞嘅網站係有噶，咁點樣揾到呢？自己努力下，因為我費事俾你買曬啲機，我哋仲可 以。如果真係想知咧，就上嚟 PM 佢啦，係咯。 我哋仲有三號機同四號機啊嘛，咁就超級抵用啦，防水又唔係防水啊，防水滴即係落雨，由佢搭粗用。 外景。 沖涼得唔得？ 唔好咁衰。 沖涼就過分。落雨 都 OK 咁 樣。沖涼過分少少嘅，落雨可以嘅。你攞住沖涼拍 嘅。唔會嘅，正嘅 喎。 防水突然間諗到。 防水同潮水係兩樣嘢。防水即系话我摆喺度落下雨渗嘅水，佢系可以顶得顺嘅。咁有咩唔好处呢？就系 影相真系麻麻咯。 佢嗰个解像度得千零万咯，可能比一啲手机更 差。我哋上次拍边个阿 Phoebe 啊？ 系 我哋今日嗰条片咪好似蒙蒙地咁样，你系咪记得好似？ 系咁嗰个就系影相真系唔得嘅，咁就。千零萬像素啦，咁就唔好理啦。咁恆定 2.8 光圈啦，同埋有個反光啦，反光都真係唔錯，好用嘅。咁但係你買係死啊，陰公啊 ，Sony 嗰部 RX 冇 㗎，十 Mark III 咧冇得反。 哇，反光好緊要啊！對於我哋 自己拍自己嘛， 係啊， 知自己拍咗啲乜嘢， 係啊，唔係你走鏡，你個頭有冇穿咗上去啊？係咯，即係你知啊嘛。 係啊，如果冇嘅話，唔係咩行嚟行去。 同埋女仔用都好嘅， 係 啊，輕身同埋簡單。我今日咧即係搞唔掂兩部機啦，咁呢部機你同我講話 auto 同埋撳掣得㗎啦，咁我就 正仔去撳掣搞掂。 唔係，仲要加我腳架。 我夾啦。 咁啦，咁就抵用啦，粗用啦，咁就因為遲啲可能我可以我嚟做 live cam 咧，比而家阿台用緊嗰兩支Canon 更好啊。 翡翠台啊？ 係啊，咁我哋選 我的電台，我的電台， 譬如有啲關於嗰啲內容嘅，即係你成日講嗰啲好重要啊。大局為重嗰啲咧，嗰啲情況，我哋用到外景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呢啲有咩操用啦？即係好似 砰砰， 係啊！ 咁但係如果要跑嘅追住啲人啊，咁點算咧？可唔可以用到咧？ 佢本身咧都有光學防震嘅，咁但係如果真係震得好緊要嘅時候咧，我哋再度。 好啊。 咁啦，咁 我哋你再讀嗰 part， 其實下次可以講一集。 呢個其實呢個本身咧，我哋嗰個節目咧係本身係有諗住，除咗有女嘉賓之外，本身我哋呢個本土旅遊團呢個節目嗰、那個開頭創作嘅時候咧，係本身有啲女嘉賓啦，有啲gadget嘢啦，即係話講下而家啲潮流玩意啊咁樣。但因為我哋其實以前就冇諗過要成日錄影嘅，因為一錄影之後咧咁。件事就可能會 delay 啊嘛，咁我介紹一件新產品，咁我早錄嘅話，兩個禮拜之後咧， 已經係舊產品啦， 已經掉咗咩垃圾啦，咁就變成咧，我哋好多潮流嘢嗰啲，我哋講唔到，因為我哋唔係喺嗰個，即係唔係時令嘢啊嘛，咁就變 成。即係我唔係時令嘢。 我唯一要講呢啲。 我唔係， 唔好對合作，唔好對合作。 你好敏感啊！你 時令嘢， 我啲嘉賓好敏感。你都好時令啦，你都一個而家叫咩啊？明網台主持人， 喂， 小心俾人打啊！我哋講，上次嗰個咪明網台主持人打， 紅咗啦，咁咪 紅咗，所以咪 咁啦。咁我哋希望喺除咗節目內容上高之外咧，我哋希望我哋嗰個製作可以跟上啦，就唔好喂拍到又爛啊，或者唔知 攞部 iPhone 求其咁啊拍下當係一集嗰啲 啊，又 set 到啲亂 Q 曬大龍啊，又唔知點解有啲空凳喺度啊。咁嗰啲咁嘅情況，我哋盡量少發生啦。雖然呢度仲有位坐， 或者擺啲廁紙喺度。 唔係， 風格 有湖水嗰啲有風格嚟。 風格嚟。 唔係咁，好似譬如因為我哋因應你嘅 fans 話事解，我哋好似都好用心製作啊嘛，俾好多 器材啊，俾好多心機去做。咁其實我哋就特登今日希望呢集就 show 一下我哋究竟仲有添啊啲乜嘢咯，仲有啲咩添啊？ 其實我哋最主要係希望我哋，你知道咧，一二三四五六七支 cam 噶嘛，我希望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個 cam 名，你背下啫。 冇錯啦，如果各位 大家即係如果係有興趣咧，投入拍攝啦，幫手義務工作咧。咁係啦，括弧義務工作啊，有興趣加入我哋咧，幫我哋拍下節目啊，一齊咧研究一下啲器材點樣拍下咧，咁可以咧同我哋聯絡啦，係啊，記住係括弧義務噶喎。 咁好啦，你而家係咪我哋係咪繼續嗰個傳統㗎？ 係啊，去到節目嘅尾聲啦，又嚟。咁我哋咧，唔好笑，認真啲。我哋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我哋就照樣問翻我哋傳統嘅三個問題啦，係咪？好啦，咁第一個問題就係、 你準備好未啊？啊！你準備好未？ 你會唔會介紹你自己咧？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澳日本嘅小林嘅。我平時係咁樣 介紹自己㗎。咁就無啦啦變咗大澳日本嘅廣告雜誌係嘛？好明 顯。呢集嘅主題就係大澳日本之 廣告雜誌啊。係 啦。 大澳日本廣告雜誌。 唔係啊，無啦啦講曬你啲做節目新鮮嘢啊！我哋都冇好似冇乜新鮮咁啊，其實我哋好多㗎。 日本嘅大好き。 哇！你仲未啊？仲未啊？夠啦！好啊，咁啊，第二個問題啊，好啊，咁呢個 moment 問一下你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咁你可以答有啦、冇啦，同埋唔話俾你知，咁對住個大鏡。係 啦，八十啲。 係啦，八十啲講。咁啊，你而家有冇男朋友咧？ 你啲嘉賓就話咧，我唔話你知咁樣。 跟住我同台講，咁即係有啦。 我唔會話你知嘅咁 樣。OK， 好啦，咁到第三個問題，忍，你睇我啲 partner 啲好唔專業，啲忍笑啲咁難咁差嘅， 完全我係屈服喺嗰個場景。 霓虹加大自己。 係啊，冇辦法，佢所以即係焗住俾你夠埋廣告。好啦，咁第三個問題啦，咁就我哋為同我哋嘅觀眾問嘅，咁我哋觀眾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喺本土旅遊團呢個節目入邊再見到你咧？ 睇下一個節目啦，不如。 你哋想唔想喺度拍嘢？就要問翻你哋啦。 冇錯啦。 你哋想唔想喺度拍嘢啊？ 哇！好驚，我真係有啲有少俾人威脅嘅感覺，係啦。 呢個係場地三號。 你哋想唔想 呢個場 啊？ 呢個場佢話事冇辦法咁啊。見唔見就大家喺小林月嗰個專業自己留言啦。OK， 咁啊喺未來有機會嘅話，我哋當然希望多啲呢啲咁樣嘅。即係唔同嘅情況， 睇下我哋會唔會得閒，同埋你啲嘉賓，唔係你啲 fans 會唔會多咗可以搞網聚或者搞啲互動嘢啦？ 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嘅，同你 fans 上次吹到慶合就係話。跟住嚟搞就喺度啦，搞煮嘢食啦，係嘛？煮出嚟好地獄嘅咪罰嗰個輸咗個食咗佢咯，係嘛？煮出嚟好好食嘅咁啊，砰砰聲。 你煮啊？ 我煮。 咁我都煮。咁啊， 你煮嗰啲。 咁先有啲地獄嘢噶嘛，係咪？咁啊，每日 請翻啲 model 上嚟煮咯。 係啊，我請翻啲女嘉賓，我哋啲以往啲嘉賓。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實我哋其實唔止呢啲器材，不過即係時間有限啦。咁啊，再有機會就同大家講下啦。即係我哋都好多西歐星星啊，都置咗唔少嘢嘅咁樣。咁未來都會再繼續 keep 住為咗一個節目嘅質素再高啲啦。咁我哋會繼續添置。 我哋唔會叫你錯金嘅，放心啦。 冇錯啦，我哋會自己拗嘅，你放心啦。唔係拗你哋。 我自己會努力嘅。 我哋而家已經努力緊㗎啦，所以 OK 嘅。好，希望我哋用心俾你哋見得到。 你拉屎啊！再嚟啊！ 霓虹加大好き 好煩啊！ 再見啦，再見啦， 唔得拉叔， 拜拜，你唔得拉叔嘅， 俾唱啦，咁咧就一陣間究竟點樣講？ 唔係大體， 內容係 播曬俾佢，買簡單啲得噶啦。我哋本土旅遊團依然 keep 翻原本嗰、那個不嬲個性格，就係走嗰個走向就係隨性啲，求其簡單埋位就係噶啦。我哋 有好多， 殺俾佢。唔係我哋好多啲嘅啲中間啲即興嘢，咁但係萬變不離其宗嘅啫。我哋始終係作為網台班嘅同學嚟噶嘛，搣咗佢係咪要我嘅？我哋始終有 取名 噶嘛。唔係啊，我哋直頭。 係喎，你有升級節目。 我哋呢個升級節目係名都冇嘅陰公豬豬，你知唔知？我哋係網台唔係第一期網台班節目嘅陰公豬。係 啊， 係啊，我哋得翻。 你玩曬咯，成個 班嘅節目就係我哋咯。就係我哋啦。 係啊。 多謝曬，多謝大家。 好。咁我哋再講下。 係啦，器材啦。 訪問我啲嘢，增加可唔可以？喂，認真啲，增加可唔可以咧？講大澳日本。 啊！嗱，我都話到明俾你聽，今集即係叫咩啊？ 咁但係我 花水 啊嘛！嗱，你唔好講話我逼你上嚟，唔係逼我逼自己上嚟。 我盡量不講啦 ，OK， 即係唔係嗱，但係我覺得 OK 嘅，好笑嘅，即係你又可以借話佢，即係話點解嚇啊結婚啊咁大件事啊，搞到係啦屎尿瀨都唔俾你上，唔俾你上， 唔準我上，唔中意我上， 唔係唔好咁樣，即係個詞彙要重要啲，唔緊要啲，唔好講到好似好負面，我哋特登唔俾你嚟咁樣， 咁我真 係 out 㗎，係 OK。唔係咁，所以唔係我哋咪依家唔俾咩俾啊？唔係即係唔好講話要挟係啦，即係唔好話你幫，即係幫我哋係咯訂錢嗰啲咁嘅先，係咯，即係唔係唔緊要，其實大家開開心心玩下，即係唱下歌啊，食下嘢啊，係嘛？即係其實 OK 嘅，雖然真係山長水又遠咗少少，咁 OK 啦。喺 度 錄集，係啦，咪咯，所以唔係你頭先真係對咗條片唱歌上， 對咗啦，梗係對咗啦，嚟。 係，我係冇咁勇氣嘅，唔好意思。即係雖然係啦，懶聲我真係，如果唔係我都唱啦。 唔係我懟埋你啊！ 真係拍咗嘅，好撚恐怖啊！我見好多次見到林雪啊， 我懟埋呢個添啊！ 冇咁驚喎，係咯。